假如你心里只有一个人，我当然是你的唯一。假如你追究孤独的责任，那一定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心里再有两个人，就不要流露你的真情。如果你追究孤独的责任，我希望还是我的错。我说明啊，别离开我，可是我为爱在忙碌。我要你说明啊，别离开我，我要拒绝你的冷漠。

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忘记，哦哦哦 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亲吻着你千言万语。你有雨我能体会，就连情美里又让人憔悴。你拥有我永远深情的依偎。为什么喝醉，今夜我又怎么不肯睡，或许我是有一点后悔，告诉了你我爱过谁。 就当你 失去的恋情伤我心， 让我不伤心， 以为从此不再动情，希望你别在意，要相信才是我需要的感情。真心说给你听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拥抱着你，不怕风雨。过去是荒唐秘密，你的微笑能把悲伤忘记。哦哦哦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亲吻着你千言万语。你犹豫我能体会，就连情美里又让人憔悴。你拥有我永远深情的依偎。真心说给你听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将拥抱着你，不怕风雨。过去是荒唐秘密，你的微笑能把悲伤忘记。哦哦哦，只有你让我想要，只有你让我想要亲吻着你千言万语。你犹豫我能体会，就连情美里又让人憔悴。你拥有我永远深情的依偎。 这是我心愿。 是我心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